everything. You're a carousel, you're always unwell, and you light me up when you ring my bell. You're a mystery, you're from outer space, you're every minute of my everyday. And I can't believe that I'm your man, and I get to kiss your baby just because I can. Whatever comes our way, I will see it through. And you know that's what all love can do. I am in this crazy life, and through these crazy times, it's you, you make me sing. You're every line, you're every word, you're everything. Every song, and I sing along,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应该说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25岁，其实我陪伴他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从2008年，准确说是2009年到现在，那也快10年的时间了哈。可能在这时间当中你听过了很多的节目，有些节目的名字可能最开始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主持人也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但可能随着时间的拉长，时光慢慢的变长之后，可能当初你第一耳朵听到的印象和感受已经被忘掉了，但是你还记得最开始在听到这个频率的时候，听到那一首令你印象深刻的歌曲吗？我想音乐是完全可以带着记忆的，而且能够镌刻住这份记忆的感受，所以每次你听到它的时候，都会让你回想起当时最初听到它那份感动和那份在你心中留下的深厚的印象。 红茶姑情侣早挤满，意外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 茶馆，情深我款苦，怎么你在望着？ 女朋友，梗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鍾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感谢这首《红茶馆》，也很感谢陈慧娴。怎么说呢，应该说如果没有在那样一个冬天的夜晚听到这首歌，在974电波里面听到这首歌以及后面出现了一段片花的话，我根本是没有机会坐在这里跟你说话的。对，我回想一下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就在冬天的时候，当时真的是在一个夜很深的那种夜晚，接近凌晨，然后呢我正好打车在回家的路上，那个时候来北京已经有快2年的时间，但是一直做着跟广播以外，甚至说跟我的专业以外的其他的事情，然后听到了这样一个片花以及这样一首歌，还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马上要有一个主持人的选拔比赛，是来自于北京电台，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事情跟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可以联系到一起的机会，然后我就又刻意在第二天的晚上还在那个时间段回家，然后全程仔细认真的听完一段片花。我当时记得是朱红在录这个片花的部分，然后他说应该是一个音乐红茶馆这样一档节目，然后他在邀请喜欢音乐想要做音乐电台 DJ 的朋友们来尝试这样一次机会。所以这首歌还有包括当时那一段记忆都永远的跟这一首红茶馆联系在了一起。怎么样，关于你，关于音乐，关于北京乐广播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记忆，不妨在这样一个稍显寒冷的一天来共同来回忆一下，可能这些有温度的记忆会让你觉得瞬间温暖了很多，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老，很多遥远的事情一样可以记得很清楚。 我见过灵魂的伴侣，抚摸过孤独的身体，唱过最奢侈的爱，在原之寺等待。我爬过沙漠去看青海，金色的油菜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伤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我盛装赶赴你的邀约，旅途遥远或苦短，我心中已尽欢。我知道世界会变。 变小，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越来越难走。哦，烦恼中有你为我陪的美酒，我愿我愿把自己点花正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笙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我愿把自己点叫温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就在入冬以来北京最冷的这一天听这首温暖，真的会觉得说有时候一段旋律一首歌，它可以把一些特殊时间那个特殊时刻内心当中最感动的事情很好的保留下来，很好的包裹起来，让这个温度让这种感觉永远不失去当时的新鲜感和那一种触动你的感受。微信平台上面费劲说，其实在我心里面北京乐广播才四五岁，正是叛逆期，还没上幼儿园的感觉，没想到一晃已经25岁了。短短的几句话，我知道你听北京音乐广播可能才4-5年。千言弄巧，下午好。他说从家里的半导体到收音机到 Walkman 到 MP3 到现在用手机来听，我都跟音乐形影不离，跟广播形影不离。因为爸爸喜欢听974，所以我也跟着听了很多年，然后这么一直听啊听啊，十几年下来了，从少女到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昨天刚给二宝过完了1岁的生日，今天就要祝愿最爱的广播，最爱的北京音乐广播25岁少年（括号少女）生日快乐！两个孩子的妈妈好辛苦，听听音乐，给你的一些繁重的家庭工作找来一些快乐。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留言给我，语音、文字都可以，或者也可以找到新浪微博。微字认证代意，待会儿见。 孩子还没睡着，拜托别闹，手又伸太吵，狗狗在叫，碗盘在洗碗槽，主妇的烦恼老公不了，他先洗澡，奶瓶把香水瓶位置沾掉，累的沙发睡倒，头发毛躁，会过敏手指甲，妈妈明天休假。周围太太活命等待，关心百分百，不嫌公益爱。太太太太太 nice， 哦哦，太太那晚餐吃什么？太太太臭

个酷酷的声音来自于一个酷酷的女生，窦靖童带来的 My Day。 其实今天呢1月23号也是北京音乐广播的Big Day。 在这样一个大日子一天呢，我相信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当你的大日子被别人记得的时候，收到了祝福，有了礼物，那种感受溢于言表，幸福感真是溢于言表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 读过一课已属于现，我们仍能再细味一般的结尾，最后结局也一起。意念之中找到禁过夏娃吃一口，然后懂得羞耻这么赤裸，热泪亦变丑。上帝最圣洁的一对手携着入那罗亚方舟，若有不死的勇气，眼前看来要走3700里，这片绝地踏平后也会见生机。我和你和每一位都恨你，我们迎来下决心创造惊喜，找飞箭，决心抛去冠冕执起弓箭，我不怕受思念，松一松两肩，让我就跳出生天。意念之中不似亚当夏娃遇妖兽，又在心中不休不息斗争，先留或你走。上帝最圣洁的一对手携着握手，就算都没日跳踏入那罗亚方舟，我要和你来去找不死的勇气，眼前看来要走3700里， 和你一起唱，在下午的3:40正在直播当中。我看到了，刚刚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蝴蝶发来了一个电子贺卡，贺卡当中打开之后是北京乐广播25周岁生日快乐的祝福，还有我们很多主持人的头像，谢谢你的用心。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期许，特别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下雪。如果有了雪花的映衬，我想对于今年北京乐广播这个生日，我可能会印象更加深刻。 今天我和你初见面，阴天也许是个热恋，雨天就从这里分别。昨天彩虹带着笑脸， 今天泪水滴过双眼，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起来还新鲜，爱情早已经过了期限。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时间停留在那一天，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 狮子合唱团，这样的爱就要勇敢地唱出来。还有微信平台他们刘旭说，下雪了，我现在车后备箱上还有残余的一些雪，要不要开到楼下给你看一下？应该说这一天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留言，一起来热热闹闹的给他过生日，给这样一个频率过生日，过25岁的生日。我作为一个他的 DJ 也很高兴，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继续和他在一起，让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许已经忘了怎么样开始，可能就是一种感觉，就是这样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感觉，听上了他，爱上了他，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我是戴毅，感谢收听稍4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最后说一句生日快乐，祝所有一月份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如果世界都变成一片海滩，想了就有了，想了就哎呀呀呀呀呀不好，快要淡忘我每天为谁而战，一副正正气情绪要安耐。